时候和一个人绕了几年，却还是忍不住想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 谁的爱不曾藏一点秘密，越防备越有回忆，越有心情。谢谢你总是陪我分享不能跟情人说的话，我才把不服你也投不下我，老是埋藏却又离不开他。谢谢你总是替我收藏不想跟情人说的话，我不思量想你只握着我手让我释放，然后慢慢宽广。别人都说我很坚强，只有你劝我别逞强，爱是漂亮却不完美的天堂，久了总有需要修补的地方。谢谢你总是陪我分享不能跟情人说的话，我反反复复你也从不像我，老是骂他却又离不开他。谢谢你总是替我收藏不想跟情人说的话，我不思量想你只握着我手让我释放，让我慢慢 别担心。 送的感动，我们拥抱过东京最美丽的梦，你的双手有多不同，当时我无法形容，放下才明白爱情有多重，你一路陪着我，累到我也许是为什么想起你走那么红，你能够痛彻对我，难道我能假装不懂，是自己看不起你，难道我就来对不起你，就是后看你这样子，跟这还有什么关系，是自己看不起你，我就能骗我自己，爱情不止一场欢喜，你不只是一个回忆，拥抱你我就会舍不得哭泣， 就是泪滴，像小女孩的年纪，没能唱给你的歌曲，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像小女孩的年纪，没能唱给你的歌曲，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 心占位，并非我不愿意走。 切的感受就美，就算痛苦，就算是泪，也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的感受就美，就算疲倦，就算是泪，也只能沉溺而不悔。要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的感受就美，就算痛苦，就算是泪，也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的感受就美，就算疲倦，就算是泪，也只能沉溺也不悔。 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穿过你的心情的我的眼，如此这般的深情若飘逝转眼成云烟，搞不懂为什么沧海会变成桑田，牵着我无助的双手的你的手，照亮我灰暗的双眼为你的眼。如果我们生存的冰冷的世界里依然难改变，至少我还拥有你化解冰雪的容颜。我再不需要他们说你诺言，我再不相信他们编织的谎言，我再不介意人们要你留言，我知道我们不懂天。留不住你的身影的我的手，留不住你的背影的

阳春三月，天降黄金。3月15日起，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掏2400元的彩民， 即送五克金如意一枚，40枚送完为止。 活动详情，三河东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你一生。中国福利彩票。 幸福已梦醒，心事充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像是山后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零零散散，我们都来听这泪痕，这不是胭脂红粉，可也是个伤痕。破碎的心里，流失了多少的情？弥补的谎言，长板的借口，我不会去当真。爱的心如一程，只能够你我两个人，不可能是我的徘徊，也不可能再任性。你可以去找新的恋情，也可以不留一点音讯，但不要用偿还做借口，再让我伤心。爱哭的眼睛，让泪水染红。要多少岁月时光，才遗忘这段情？脆弱的心情，还留着你的伤痕。谎言长板的借口，我怎能去相信？爱的心如一程，我曾经答应你歉意，这只能说我太多情，不敢埋怨你无情。我曾经耐心听你表明，也已经了解你的苦衷，请不要用偿还做借口，伤了我自尊。爱的心一程，只能够你我两个人，不可能是我的徘徊，也不可能再任性。可以去找新的恋情，也可以不留一点音讯，但不要用偿还做借口，再让我伤心。 走入森林中，森林它 一层层，我找不到他的行踪，只看到那树摇风。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层层，我看不到他的行踪，只听得那南屏钟。 嫁给一个最像我的人，我牵的小手现在已不怕走远，我对你的爱一天一天只会多一点，还能记得你第一次说爱我那一年，你是最爱小情人，一想你心我甜，一远心就挂念。你是我最爱小情人，多想我留恋在从前。有一天我想你会遇到一个深爱你的人，我开始烦恼他是否让你伤心，我心里知道你将离开留我在身边，而我的不舍只能化成祝福的语言。 总有一天你说要嫁给一个最像我的人，我牵的小手现在已不怕走远，我对你的爱一天一天只会多一点，还能记得你第一次说爱我那一年，你是我最爱小情人，一想你心我甜，一远行就挂念，你是我最爱小情人，多想倒转时间，多留恋在从前，天我想你会遇到一个深爱你的人，我开始烦恼他是否让你伤心，我心里知道你将离开了不在身边，而我的不舍只能化成祝福的语言，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想和孩子学游泳，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初学班、亲子班、私教班火爆招生中，专业的教学，优雅的环境，先进的净化设备，包教包会，办卡更有精彩优惠，3129-222，3129-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评，今天是2017年4月17日星期一，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人社部、财政部印发通知，决定从2017年1月1日起，按照总体的水平5.5%左右的标准，为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上调养老金。预计将有8900多万企业的退休人员，1700多万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因此受益。15日至17日，我国中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的强降雨过程，四川东部、重庆北部、湖北的西南部和东部、江晚的南部以及江南、江西的中北部、福建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极地有大暴雨。全国扫黄打非办14日通报，因新浪微博中经常出现不法用户传播淫秽色情的视频且处置不力，对远离的新浪微博的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提出了行政处罚，并责令整改。教育部14日发出通知，部署了2017年重点高校招生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学生工作，明确提出地方的专项计划在2017年安排招生计划原则上将比2016年增加10%以上。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在我怀中，将你的失落。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 给他吧，回头已没有办法，随他吧，随他吧。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是我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绕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别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断的权利。

深爱你，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 我们要多 少时间能浪费，电话在甜美，传真在安慰，也不足以应付不拥抱你的遥远。我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多少时